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主日嘅信息，我哋嚟到系腓立比书嘅第四章，亦即系差唔多系结尾噶啦，因为最后嘅一章。整卷嘅腓立比书多次嘅提及喜乐，喜乐呢两个字，所以呢卷书信又系被称为喜乐嘅书信。其实作者使徒保罗，佢冇理由可以喜乐噶。因为点解呢？因为嗰阵时佢系坐紧监嘅，嗱佢反为有理由咧嚟到去恐惧、去忧虑，因为坐紧监，佢唔知道会唔会系被放翻出嚟，抑或系继续嘅嚟到系坐，甚至乎会系被处死，可以话系生死未卜。但系保罗喺呢一个嘅腓立比书呢一个嘅信息嘅里边。他激励腓立比的信徒是应当一无挂虑，毫无忧虑。究竟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这个也是今天的讲题，一无挂虑的秘诀。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当中，但亦都系喺一个疫症系无法控制、不断蔓延嘅环境当中，我哋其实好多时候系被恐惧、被忧虑、被焦虑、不安所笼罩，而焦虑、不安就好似贼一样，就系静静鸡就会偷晒我哋嗰种嘅喜乐。我们那种的平安，我们的自信心，甚至乎我们的应有的思想都拿走了。但今天我们所看的两节经文很宝贵，劝勉我们怎样来到除去这些的焦虑那种的情绪。有一位的女士，她有十几年的时间，他晚黑都是睡得不好，甚至乎是很醒瞓睡不着。原因就是他很担心睡着觉之后呢，会有贼入到他屋企来到去爆窃偷他屋企的嘢。就是这种的感觉，甚至乎是这种的幻觉，一直的来到停留在他的脑海的里面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好多年他都不能够是除去这种的思想。有一晚当这个的是女士和她的丈夫是睡觉的时候，突然间她听到楼下那个客厅有些的声音，于是她的丈夫就落去下面的客厅，看看发生什么事。你猜她发现什么呢？这位丈夫，原来真的有个贼入了来，真的有个贼入了她家。那这个丈夫见到这个贼之后，就跟她说，她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上去楼上见一下我太太呢？因为我太太她等了你一共等了15年，我太太等着你等了15年。很简单一个教训，那个贼只是入她屋企是偷了一次东西，但这位的女士她忧虑这个贼入他屋企，足足担心了15年，一个不成比例的忧虑。但会不会这些是无谓的忧虑，今天也都是发生在你和我身上呢？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的好朋友，这个好朋友呢是年轻的时候，即是说几十年前，年轻的时候其实他很害怕自己又患了这种病又患了那种病， 咁所以咧又去睇医生，又要去照呢样照嗰样，成日好担心。佢太太话佢去街市去买啲菜翻嚟咧，嗰啲菜佢要洗四五次，起码四五次咧，佢先至放心系煮嚟食。但系今日我哋有几个朋友，几个朋友之中，其实最健康就是他，即是最害怕的那个，最忧虑的那个，最健康的是他，面色红润，可能最长命都会是他。无谓的忧虑，我们在加拿大这个的先进国家来到生活，我们都有健康上面或者是安全上面一些的忧虑。很多人我们家的厨房可能呢，我们在个水龙头里面都装了那些的滤水器，一个 filter。我们呢在可能在客厅啊，在睡房呢又装了一部的空气净化器，一些我们叫做那些叫 air ionizer。我们又洗手的时候呢有那些的杀菌的洗手碱液。家里呢又有不同的地方，又有那些的smoke detector， 又有那些 carbon monoxide detector。我们尽可能来到做到我们家居安全健康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又发觉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又容许大麻合法化，即任何人你都可以买或者种一小量的大麻，我们叫做所谓康乐用大麻，自己危害自己的身体可能都不知道。我们又容易拥有一些是杀伤力很强的一些的武器，例如在美国很容易你可以买到一些的枪械。揸车的时候我们又看手机，又呢是传那个短信，又呢 是发那些的 WhatsApp， 甚至乎呢我们是叫什么 Drive and Shoot。 什么叫 Drive and Shoot？ 就不是好像在美国那样揸揸下车去拔枪射人，不是那些 Drive and Shoot， 是呢我们一路揸揸下车呢又会影相的，佢夠膽影相喎。咁即係話咧，好多時候我哋係喺生活上邊，我哋又會係擔心，似乎一啲危害我哋嗰個嘅健康，或者係一啲嘅疾病嘅情況。我哋用盡嘅方法去防備，去擔心或者係憂慮。但另外一方面咧，真正危害我哋嘅生命，又或者容易引致我们生命上面的危险或者意外，反为我们就忽略了。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六和第七节，这条经文说，应当毫无忧虑，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，带着感恩的心，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这样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个是新译本来的。一无挂虑，或者呢新译本用毫无忧虑。当你看到的时候，可能你会说哪个不识说啊，一无挂虑，毫无忧虑。但当你面对失去工作的时候，当你是经济出现紧绝的时候，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仔女成长是叛逆不听话的时候，一连串 人生的问题当发生的时候，试问又怎可以不烦恼不忧虑呢？弟兄姊妹，我都很想你知道，就是圣经的真理，圣经的真理不是一套的理论，或者是形而上学，是抽象的观念。圣经的真理，那是当你掌握的时候是可以实行出来，是 down to earth， 是可以应用实践出来的。今天我们尝试是思想这两节的经文，我们呢是去特别在第六节，我们去拆开来看 unpack第六节这节的经文，希望帮助到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再不是好像以往我们要掌握一切，我们不再为所即掌握一切，就是说呢是 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要掌控，以致我们有忧虑，我们不想是这样，我们不想是成为忧虑的奴隶，让我们是从四方面，去四方面来到去了解，去克服这个焦虑的问题。首先是一无挂虑，或者是毫无挂虑，里面这个的忧虑是指什么呢？这个的忧虑，如果在希伯，在这个的希列原文里面是讲到是烦恼、挂虑，或者是挂念 worry, anxious and care。 这个的忧虑，希列这个的原文，这个的字眼呢，其实在圣经一共是出现了19次，出现了19次，就在这个的新约圣经耶稣那个的登山宝训的里面已经是出现了13次。耶稣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不要为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忧虑。当中所是谈及到的，正正就是叫我们不要为明日、明天尚未发生的事来到是忧虑。心理学家说呢，忧虑 worry 是会引致我们那个的恐慌，会精神是失控，形成那种叫做是焦虑症。今日患焦虑症的人其实都不少了。加拿大很久，其实很久之前2012年一个的调查，因为没有一个最近没有一个 update 的一个的数字，但是2012年的调查就说呢，有 8.7% 是15岁以上的人一生之中曾经有过焦虑症的症状。 8.7% 都不少了。严重的有这个的焦虑症的人呢，就需要是住院留医，轻微的就影响你的工作或者是睡眠。原因都是因为是由挂虑，是由忧虑来到开始。我相信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这个期间，这个数字呢应该是更加的高。现在我们进入去那个的重点，就是怎样可以解决忧虑呢？第六节就是说，只要凡事藉着祷告，或者是四方面祷告祈求，然后带着感恩的心，最后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这四方面，我们从这个的是祷告这里来到开始。保罗说，你们要一无挂虑，你们要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，带着感恩的心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其实我想想，如果是忧虑不是会自己消失的话，若果我们要解决这个的问题，解药就是说要有另外一样东西来到是取代了这个忧虑，另外有一样东西是盖过忧虑。圣经当中有一个的字眼你一定听过，这个字眼就是卸下 casting， 卸下。大家记不记得在彼得前书5:7是怎样说呢？就是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彼得前书这里讲到这个忧虑是跟腓立比书我们4:6这个忧虑是同一字眼，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所以你不需要背负这些的忧虑，而是将这些的忧虑是卸给神就可以了。有一个农夫，他背着一袋很重的一些的农作物，是 孭出去諗住嗰個嘅市鎮嚟到去賣出去。啊，咁啊，啱啱佢行下嘅時候，有一架車裏邊有一個年青人揸住呢架車咧就經過。啊，經過嘅時候咧，見到呢個嘅農夫係好似好辛苦孭住呢一袋嘅農作物。啊，咁啊，收尾傾偈嘅時候知道佢，哦，原來係去前邊個市鎮。咁啊，都啱路，咁所以咧就嗌呢一個嘅係農夫咧，就上佢架車，咁啊喺呢一個嘅車嘅後邊。啊，咁佢上咗車之後，咁呢一個嘅後生仔，咁啊繼續咧就揸車係向前行。但係佢揸下嘅時候，佢從呢一個嘅倒後鏡望翻後邊，佢見到乜呢個農夫仲係企喺度孭住嗰袋嘢，佢冇坐低。咁呢一個嘅年青嘅司機就停埋一邊，就去後邊嗰個嘅車尾，就問呢一個嘅農夫：你上咗我架車裏邊，點解你仍然係孭住嗰袋嘢咧？啊，呢個農夫佢點樣答咧？佢話：啊，你咁好心車我，啊，俾個免費嘅車我坐，已經好感激你噶啦。我真係唔好意思咧，將我呢袋農作物就放喺你架車度，係加重你嘅負擔。啊，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咁样样，我哋好似农夫一样，我哋上咗车之后，我哋认识神之后，但我哋唔识得去放低嘅重担，我哋仲系自己嚟到孭喺自己嘅身上边，卸下忧虑俾神，就系将你嘅目光，将你嘅力量系转移到喺佢身上，目光力量。你的视线是转移到去神身上。啊，怎样来到是转移呢？就是藉着祷告卸下给他，藉着祷告。会不会有时候我们都自己希望是很想是掌控所有的事情，觉得我们用这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好的，然后我们又有 Plan B， 有 Plan C， 有 Plan D， 啊，咁啊样样我们都试过，试完之后唔掂啦，试完之后甚至乎搞到和晒，融融烂烂，我们冇办法啦，我们然后先至去到神的面前去祈求，去祷告，神啊，唔该你帮我搞翻掂佢，我唔掂，我哋唔需要搞到融融烂烂和咗先去神嗰度。点解我哋唔系一早去到神嘅面前，藉着祷告而卸下俾神呢？祷告卸下俾神呢一个嘅功课，我哋要好好嘅嚟到去学习。大约一个星期之前，我系以前喺 Calgary 自己嘅教会嘅一位嘅弟兄。他亦都是一位嘅熟龄嘅长者，啊，佢过咗身，翻到天父嘅怀抱里边。啊，呢位弟兄佢本身系一位嘅癌症科医生。啊，虽然佢喺职业上边佢非常嘅忙碌，但佢仍然抽时间嘅参与教会嘅各方面唔同嘅侍奉。啊，佢系主日学的老师，他亦都是崇拜，他有大领师，他亦都是作这个的执事。但是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不是他那个领师的技巧，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是他在主日学那个的精湛的教导，最影响我的是他虽然他自己身为一个医生是很忙碌，但每一个星期三的晚上，他除了是出埠要开会或者医院是工作的缘故之外，他一定是出席教会周三晚的祈祷会，而且每一次出席他必定早过我。我自己都是一个比较守时的人，非不得已我都尽量不会迟到，即是说呢，我通常都会是早到。但这位的弟兄他 竟然每次都早过我。有时我都思想，即系我哋成日咁忙碌，我哋成日话好多嘢做，但系唔通呢位嘅癌症科嘅医生，佢系好得闲嘅咩？所以佢呢位弟兄，佢对祈祷会嗰个嘅委身，嗰个嘅坚持，嗰个看为优先嗰个嘅次序，其实都好影响我。今日我同样嘅亦都睇重呢一个祷告嘅生活。第六节，保罗唔单单系话俾我哋听祷告，另外三个字眼就系祈求、感恩、告诉神。祷告同埋祈求，其实呢两个嘅名词，我哋英文就叫做系 prayer and supplication。啊，呢两个嘅字眼，如果你发觉喺新约圣经咧，系喺以弗所书或者系提摩太前书有两次咧，都系一齐用嘅。祷告祈求两次，即系呢两个字眼都系一齐用嘅。咁祷告同埋祈求呢两个嘅名词，究竟有啲乜嘢嘅分别咧？祷告我哋都知道，其实祷告咧系一般性，即系同神嗰个嘅交通，我哋叫祷告。包括一切的赞美、是认罪或者是感谢等等。这个的祷告有时呢，如果是翻译那里也都是翻译成是敬拜的意思。敬拜我们很容易明白了，因为赞美、认罪、感谢其实就是在那个敬拜里面的一部分。所以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到去看，就是说呢，当你感觉忧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尝试去赞美神、感谢神。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就集中在神的身上，你的注意力就看到祂的能力伟大，而你因为看到祂的能力、看到祂伟大，而你就可以将你的忧虑是卸下给他。另外一个字眼祈求，这个的 supplication， 或者我们有时叫做 petition， 就是祷告当中里面的一种的特别的形式。这个的祈求就是说呢， 是我们将我们一个的明确或者是一个的需要、一个的需求来到向神来到去告诉他听，由他等他来到去答应。例如我哋为到可能我哋为到所患嘅一啲嘅疾病，为到我哋可能经历紧一个经济嘅难关嚟到系祈求，呢个就系嗰个分别。但我哋要好清楚知道，就系话咧，祷告同埋祈求，只系神嘅儿女先至系有呢一个嘅特权，系有呢一个嘅我哋叫系 privilege， 有呢个特权。第六节不是说停在这个的除去忧虑、祷告，第一、第二就是祈求，不是这样就算了。第三就是说感谢、感恩。感谢、感恩，你说我这么多忧虑，你说到我这排头头碰着黑，这样的情形，我怎么感谢神啊？咁嘅情形，有边一样嘢我哋可以感谢神啊？你首先可以感谢嘅就系刚才圣经所话俾我哋听，神俾我哋嘅应许，佢应许话我哋可以将嗰嘅忧虑卸下俾佢。佢喺圣经里边亦都应许就系话，烦恼苦担重担嘅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可以使你得着安息。有一本书叫做是《为什么你的快乐越来越少》，这本书是香港一位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心理学家叫欧长江，他写的里面其中有一章叫做《这值得感恩吗？》这件事是不是值得感恩呢？就是说呢，这一章是讲到当你遇到是不满意的事情，当你遇到是一些困难或者是讨厌的事情的时候， 尝试运用一个我们叫是逆向思维，就能够感恩的了。遇到不满意讨厌的事情，尝试用那个逆向思维就可以发出这个感恩的说话。他有几个例子举出来，就是说呢，你屋企请完客之后，哇，要收拾打扫，觉得好烦。逆向思维就是说呢，我感谢神，原来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的。第二就是说，原本即系啱着嗰啲嘅衫咧，而家紧咗啦，即系肥咗啲啦吓。咁啊，我哋点感谢神咧？就系、是、哇，原来我发觉我系衣食无忧嘅，你又可以感谢神。哇，好烦啊！有大堆衣服又要洗又要烫，原来咧咁，我发觉我即系打开嗰个 closet， 我啲衣服系好多。我要感谢神，因为呢 我发觉神的供应比我是很多的。这个又是我们可能周不时听到周围的人呢是向政府来到投诉啊、批评 啊又或者是批评市政府啊、批评联邦政府啊。但我们感谢神，因为我们住在加拿大，原来我们有言论自由，我们没有限制。更加就是说呢，我们发觉每日咧好多嗰啲嘅私人嘅电邮啊、WhatsApp 啊或者 text message 啊，哇，好多嘅呢啲嘅资讯咧系 send 俾我，你 send 咗嚟冇理由净系收，咁啊要回复。但我哋感恩，我哋可以咧，原来咧系去作呢啲回复嘅时候咧，原来咧有好多我嘅朋友都系谂紧我，都系思想紧我，又或者，哇！要在教会做十一奉献，很肉痛的，很肉赤的。但我们要想想，我感恩，因为我有工作，我有能力奉献，这个我们要感恩。所以很多这些不同例子，我们用一个逆向的思维的时候，我们的想法就会不同。在困难当中的时候，那是神是容许一种的工具来到操练我们去成长，以致我们可以更加认识神，更加经历神那个丰富的恩典一个的途径。所以在困难当中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感谢神。放下忧虑，第一就是祷告，第二就是祈求，第三就是感谢，第四方面最后一点就是说呢，将你的需要你告诉神，将你的事话给神知道，即是说你去到主的面前，就是说你要明确的将你的需要来到是表达给他听。你不可以说神啊，求你祝福我的人生，很笼统，这么笼统的时候，你想神怎样祝福你啊？这里说要让神知道你的要求。但另一方面，你又可能有一个问题，我为什么要向神陈明呢？我为什么要告诉神一切的要求呢？理论上我是不需要告诉神，我不需要向他陈明我的需要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神嘛，他是知道了的，他知道我的需要的。他不会说，因为要我告诉他，他不会说，这排我很忙，你不是祈祷告诉我，就是你的需要的时候，我都差点忘记了。神不会这样的，神不会忘记的。他是完全清楚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因为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，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天父已经知道了。我们祈求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是去禀告给神知道一些的事，俗语所谓不是禀神的声。但是说当你祈求的时候， 你向神来到祷告的时候，其实你更加贴近神的心意，你更加知道祂的旨意，你藉着这个的祷告祈求，你更加认识这一位的神。正如家里面，如果我们有小朋友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我们作父母，我们不跟小朋友来到聊天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那种的关系。例如吃饭之前，如果小朋友说，阿妈，我好肚饿，我想吃朱古力，我想吃呢食糖。通常做妈咪的就会教他，吃饭之前就不要吃朱古力，不要吃糖，因为呢你吃了就对身体不健康的，一旦吃饭可能你不想吃的，即你会解释给他听。然后呢可能是给什么，给一块饼干他，又或者呢是给可能是一块小小的面包给他。你发觉原来在这种的关系当中，小朋友慢慢会更加明白妈妈的心意。下次再问的时候，他不会是再问妈咪在吃饭之前你又拿朱古力又吃糖，因为小朋友慢慢明白，更加贴近妈咪的心意。神亦都是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怎样祈祷，神答应，神答应，神以另外一种的答应来到代替我们所要求的，又甚至乎要我们等候，可能是四种的 答案其中一种。所以你要将你那个需要去话给神知，然后到最后第七节就是说，这样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，亦都是在新译本的里面。即是说呢，神所赐给人能了解那种的平安，即是这个的平安是超过一切的理想，即是在当中蕴藏着有神的保守，有那个的看顾，保守更加是保守你的心思意念，或者是心怀意念，是指到那个的平安不单单是外在的平安，那是说在你自己的心底里面，你那个心思意念那种的安宁，神也都给到你。结束的时候，今天这个的信息，其实我知道不容易去实践，因为在当中所提及的是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日，不是一个月，甚至乎不是一年就可以是学习得到，那是说要不断的来到去尝试，不断的来到去实践。但我很想你知道，在特别在这个的全球的这个疫情所笼罩当中，人的忧虑是 只会是越来越严重。我们要有平安，就好像圣经所说，我们要透过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然后将你所需要的来到话给神听，祂就可以赐下给你有这个喜乐，有个平安，也都是你的需要，祂都会赐下给你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是那位供应的主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面对外来一些压力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尝试自己来到去掌控，自己的去找方法来到去解决。我们学习不到去靠着祷告，靠着祈求，将我们的需要来到去向你来到去陈明，以致我们消除不到我们心里面的忧虑。求主都是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些的是不安，是因为我们是没有去到你的面前来到向你支取那个力量。这些的不安也都是影响我们每一日我们那种的平安，更加在属灵的层面上面，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得着你的赐福之后，然后我们才懂得去感恩。我们未认识到，其实我们去带着感谢的心来到去度过我们每一日。主啊，宽恕我们的愚昧，也都帮助我们能够在当中，我们学习到可以将忧虑来到卸下给你，因为你是那一位愿意背负我们忧虑重担，我们那一位的神。我们渴望在你的里面，我们得着平安。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